是好事，可我有心无力呀！ 二哥爷。 快走， 老根爷， 走吧。 还党员呢，搅屎棍， 金爽。 什么叫农民？这就叫农民，愚昧落后，一点风险不敢冒，光想着占便宜等现成。 你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卖啊。 李书记， 哦，刘老师， 咱们的合同呢已经签了，如果你们不能履行，要付7%违约金的。 刘老师，瞧您说的，这违约金不就是10000块钱吗？ 书记，10500。 刘老师，这10500您拿不着，我要给就给您15万。哦，天快晌午了，回家吃饭，我让秀莲给您擀面条。 谈着100万的买卖，连顿好饭都舍不得请啊。 哎呀，这些个群众啊，过去让干部吃怕了，所以咱这届支部立了个规矩，村里不设招待费。哎，刘老师，我在省城里听说有个厂子要跟外国人合资，那厂长没谈买卖先请客，山珍海味大吃海喝。哎，那老外心说了，现在他吃的是国家，等喝了字那就得吃我了。 No no no， 喝字的事就这么吹了。哎，刘老师，我们家秀莲那茄子打卤天下第一。 你怎么又想起办公厂呢？ 错了事儿。

党员，准备开个小会儿，议题就是集资办厂。嗯，你也练习，谈谈想法，让他们受受启发。 党员们还没报名， 哦，金锁就准备投3万。 那别人呢？ 三娃，这可是个机遇，谁积极谁就早得效益。哎， 那是，哎，那是。 天成哥，党员们都来了。 哦，大家都来了，坐下开会吧。 村长，开啥会啊？ 还是集资办厂的事，咱们党员先开个小会商量商量。 哎，既是党员会，那三娃他？ 哦，三娃是练习。 德旺他怎么没来呀？ 咱们还是先说着吧。啊，哎呀，这次集资办厂是新李庄改变面貌的好机会，也是咱个人致富的好机会。办工厂是个新鲜事儿，群众一时不理解，咱们党员先带个头。哦，三娃走南闯北，市场意识强，他主动要求参股。三娃，你来说说。 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放个排场不排场，叫你说你就说呗。 其实就是再借我个胆儿，我也不敢跟你们党员比积极呀。这入股的事儿等等再说吧。 哎，那三娃，你跟 我风里来雨里去，赚那几万块钱可不容易弄。天成叔，咱亚太汽车修道中心的事儿， 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国家不允许。 嘿，你怎么不说呀？你这不是打击 boss 吗？我来半天了，我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你说谁呢？ 说你。 我来半天，我就说着 什么？怎么 我来半天了？ 走走吧。 我的酒， 我的酒。哎，新鲜！你们党员开会，拿我这非党员当托，想得美！ 妹妹，你打的 你三娃，你给我站住！你说什么呢？ 大实话。 我不过见他 人不信李天成，我信。 志远，干什么去？ 进城。 这黑灯瞎火的， 我明儿后晌就回来，给你们交纳8万元。 不共风风，有谁谈心肠？

心里头舒服。你这是变着法的表扬我。 我做的还很不够。 哎，你又去哪儿了？ 听说在那儿德锅炉，我不放心。 哎，等等等等。 事我赶紧断。 回来！ 德旺，来，都坐下，谁也别当软蛋。 对， 坐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梆子村官李天成的上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先请听《断桥》，西湖山水还依旧，何英演唱。 Yeah. 参赃官啊。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去幸福谁 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方使我把云记在梦初醒，千帆匹配从古 还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朝神经摇摇，心中事谁

是弟弟娘在心。泪呀上下，重量早害谁不痛，见着很多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情话，见着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见着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